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5集。蝎子。费胜心中当即大定，他撑爬起身过来替沈泽川检养山穴，但他俯身时发觉沈泽川右臂古怪，目光顺着沈泽川的袖口看过去，发现沈泽川整只右手都在颤抖，沈泽川指尖都是粘稠的血，适才交手中吉达差点掰断他的手指，此刻骤然停下来，这种颤抖是他无法控制的事情，可是他不能露出分毫痛色，因为铁骑才遇重创，游击被吉达当众锤得脑浆迸溅，沈泽川必须在这一刻稳住士气，不要继续下落。 主子， 飞声忐忑地唤着。 后方已经在召集土匪重整押运队。 沈泽川随身带着蓝帕子，但他舍不得用来擦血，那是从萧迟野身上拿来的东西。他接着说， 让离被铁骑摘掉头盔，不要慌，床子弩坐镇在后，对方不过是瓮中之鳖。 六儿双手哆嗦，他已经被解了下来，风吹得两腿间生凉，就不趁乱拽着他，推搡着人，催促着 跑，快跑。 六儿僵直地看着混乱的押运队，干巴巴地问， 谁来了？离被铁骑。 就不拆掉腰上的布囊，把身上佩戴的锁链也一并扔掉， 让他们打，我们走。 可是就不拽不动六儿，便领着他急道， 六爹，你干啥呀？ 六儿弯曲着腰，脚蹭在地上不肯走，他神色狰狞， 走，但也要捅这些杂种一刀子再走。 他推开旧部，踉跄着往前走， 狗杂种用弩瞄我，这些畜生。 他摔在地上又爬起来，喃喃自语， 老子要砸死他们，砸死他们。 土匪被跟随沈泽川后道的人马召集过去，把翻倒的马车齐力拉起来，床子弩沾了泥浆，六耳仓促地用袖子擦拭，挤在人群里，随着呼喝声整齐使力，把长剑架上去拉动了。百步以外的费胜连滚带爬地冲出来，朝还在与边杀骑兵纠缠的锦衣卫吹了声短哨，锦衣卫当即收手，抵着剩余的离北铁骑后撤。还留在空地的边杀骑兵没有等到吉达的命令有所反应时已经晚了，扳机咔嗒一声响起的那一刻，六耳双臂剧痛，他看着长剑飞之入空，再落了下来，把无处躲藏的边杀骑兵连人带马一起砸翻在地，人几乎是立刻毙命。六耳抬起双臂疯癫的哈哈大笑，他点着脚，觉得此刻就是这一生里最痛快的时候。很快长剑告罄，遭遇重击的边杀骑兵无力抵抗，人少使得他们无法集结成阵型，被床子弩两下就砸散了。旧部拽过六耳的衣领，在嘈杂中大声喊着， 六爹该跑了。 他们虽然被俘虏，却替边杀押运了辎重，还往中伯带过路。离北铁骑和边杀骑兵是血海深仇，若是落在了铁骑手里，他们还是一个死。六耳连忙跳下马车，瘸着腿说， 走走走，快走。 土匪们像是心照不宣，一看骑兵回撤就想撒丫子跑，可是后边的队伍早有防备，拔刀把他们围了个死，又给堵回了原地。土匪们乱成一锅粥，在马蹄间拥挤着，想突围又没有刀，在呵斥声中逐渐都蹲了下去，抱住了头，不敢再乱嚷。费胜几个把沈泽川送回马车，那帘子一锤就听见沉闷咳声，丁涛攥着糖，双目一红，六神无主地拽费胜衣袖，带着哭腔说， 我公子。 费胜一把堵住了丁涛的嘴，冲四下打了手势，让锦衣卫把马车紧紧包围起来，隔开了铁骑和土匪。沈泽川伏在席间，摊开的掌间是咳出来的血，右手食指与中指间撕裂般的疼痛， 刚才没有俯身捡养山穴，就是因为拿不起来。他垂手抵着额，把还想要上涌的血都强咽了回去。过了许久，沈泽川的声音隔着帘子显得格外低沉。 清点土匪，要他们继续推车，派人快马加鞭去边伯营，把这支队伍的消息告诉策安，再派人赶去磁州告诉袁卓，在我回去以前安抚周贵，只要以往没有出兵，不论他说什么，磁州都不要先动。 那边杀俘虏， 费生挨着车帘小心地问， 咱们要留吗？ 卸掉他们的刀锤。 沈泽川攥紧掌心，在黑暗里转过了目光， 就地斩杀。 翌日天空放晴，立雄蹲在吉达的尸体边，他似乎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，一直摆弄着吉达的手臂，把那只毒蝎子翻来覆去的看。费胜过来踢立雄一脚， 主子让人收拾尸体啊，你怎么不给人家？ 立雄还在生气，他把吉达的手臂拉高，指着那蝎子说， 啊，他怎么也有蝎子？他不能有蝎子。 费胜原本想嘲笑这个傻小子，但他心下一动，跟着蹲了下来问李雄， 他为什么不能有蝎子？你见过这个？ 弟兄指着自己的后颈， 我大哥有一只趴在这里的。 费胜觉得自己的头皮一阵麻，他捏着把汗， 雷惊蛰什么时候问呢？怎么在洛山一点风声也没有？ 李雄努力地想，扒拉着头发， 我也不记得了，好早以前就有，养我的时候就有了。格达勒有好多蝎子，大哥当时带我去也要给我闻。 格达勒，费胜顿时站了起来，转身疾步朝马车走去。沈泽川还在休息，早上的汤药像水似的往下灌，丁涛守在车外边，听见沈泽川咳了好几次，里边的药味往外窜，但谁也不敢掀开车帘，费胜也不敢，可是事关重大，他扶着马车先轻声唤 主子，主子。 沈泽川睡觉很轻，实际上一直是半醒的状态，他侧靠着枕，背部伤处的后颈也起来了，疼得无法躺平。他摘掉了玉珠，擦了好久才擦干净，这会儿睁开眼嗯了一声。费胜越发谨慎，把适才的事情禀报了。车内静了半晌，听着窸窸窣窣的动静，那是衣袖滑动的声音。又过了片刻，车帘被折扇挑了起来，沈泽川左手握扇，右耳戴珠，眼神比平日更加凌厉。昨晚情况太紧急，谁都没有留意，现在弟兄站在吉达边上，那被忽略的东西就变得非常明显。吉达简直就是立雄成年后的体型，他们体格健硕远超常人，他们肩臂宽阔，爆发惊人。沈泽川垂下折扇，拨过了吉达的手臂，问， 一模一样吗？ 立雄蹲着身、闷闷不乐地点头， 大哥的蝎子小一些。 沈泽川对费胜说， 扒掉这些尸体的衣裳。 不多时，昨晚毙命的边杀骑兵已经赤条条地横在了地上，费胜挨个检查，发现他们全部都带着蝎子刺青，只是蝎子的位置很自由，藏在后颈、心窝、腰侧，甚至是耳后这种难以被发现的部位，但都在上身。沈泽川问李北铁骑， 交战地有这样的蝎子吗？ 铁骑剩余的小骑仔细地看过刺青，凝重地摇摇头， 从来没有见过。边杀十二部确实有纹身的习惯，但那要么是部落图腾，要么是功勋象征，十二部里没有蝎子。 沈泽川觉得不妙，这是只能够重创离北铁骑的队伍，一旦它形成了规模，那么交战地的对峙情况就会急转直下，离北将毫无防备地处于下风。如果他们真的是按照立雄这种标准在组建，那他们即便失去了战马也无所谓，只要他们攻破了离北，别说中伯，整个大周都岌岌可危。 格达勒到处都是蝎子，大哥把他们叫做兄弟，是我们的朋友呢。 李雄说着看向沈泽川， 他们还有好多小蝎子，年纪很小，从来不出来玩。 飞升，沈泽川立刻说，把这蝎子临摹下来，一起带往离北。不仅是离北，还有磁茶两州，让周贵和罗木马上开始检查境内百姓。 他顿了片刻，加重语气， 尤其是守备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